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烟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一凡，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艺术家，作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因为受益于艺术滋养而潜心开发艺术教育课程，希望把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分享给更多的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一凡。为了验证自己的艺术课，一凡前不久在大理办了一个绘画工作坊，他的学员都是成年人，来自各行各业，没有任何绘画基础，而一凡的任务是用7天的时间引导他们画出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 我看到你的学员里头有一幅画，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还是蛮有感觉，也挺震撼的，就是一个类似弃婴的那么一个小婴儿， 是在一个圆的里面吗？ 对，他那个作品是怎么画出来的？ 那个学员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很典型的，第一天他是在用脑子画画，他也不去看，他就是生想出来一个概念，一个女人高跟鞋什么的，然后我们俩就是互相扶墙吐血，然后后来他很信任我，而且他很勇敢的放弃他所有已知的那些东西，放弃掉，就完全就听从我的指引，踏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 你会怎么指引他呢？他本身是一个学心理的人，这是更难被指引的。 放弃执念，放弃执念，就是真诚嘛，就是你不评判他，把事情的原委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他就是经历了很明显的从用脑子用概念来思考，慢慢的变成真的用眼睛看见，真的很勇敢的调动自己的感受。尤其他最后一张画就是身体里子宫手术很沉痛的这种经历，其实大家经历过了有的时候不想再去回溯了，但他还是勇敢的很沉浸进去。这就是源于您说的那张画弃婴，就是他看了那个， 它是有相互联系的是吗？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话其实自己放起来都是他自己的一个体系。他刚开始来的时候跟我说，他就想画画好看的风景啊，画个小装饰画就行了。后来来了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对那些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想探索的就是人性里面那些黑暗的东西，幽暗的，痛苦的，这就是他自己啊。所以他也就知道了艺术原来不是装饰的，美好的，漂亮的，其实艺术是关于真实的，关于如何分享真实的人生。 那他最后自己看到画， 他挺 震惊的，看到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什么？ 对，他很震惊，他觉得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和了不起的语言。就是艺术是有2000年的历史，心理学只有100年的历史。他就是说没有想到艺术的这种探索人性的步伐那么早就开始了。这个课程里面我尽量没有掺杂任何心理学的东西，第一我也是外行，第二我就是想测试一下艺术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闭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它从一开始训练你去看听感受感觉，然后慢慢的 促使你去思考，进入理性的状态，然后你要表达，表达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它不是说你光有感觉就行了的，任何表达它都是要有非常多的理性技术来支撑的，所以艺术它其实同时训练人的感性和理性，这是艺术和艺术教育最了不起的地方，而不是说教你画个人，教你画个圆，这都不重要。 嗯，你说到是艺术同时训练人的感性和理性， 对， 我想这已经是超出很多人的认知了。 嗯， 很多人看来艺术就是纯感性的东西， 是的， 它怎么会有理性呢？ 嗯，对，是的，但是其实不能说所有吧，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了大部分的了不起的艺术家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因为支撑一个作品能够完成，一张画要画很长时间，要有很多层次，要有很多元素，要有很多不协调的元素，如何把这些东西完整的协调的有个性的呈现出来，它是非常需要有巧思的。 嗯，你刚才说你其实主业是个画家， 对，嗯， 教育呢，就是因为第一要让自己给 接触社会， 对，也得自己挣点钱养活自己，对吧？ 对， 另外一方面呢，我是感觉你是属于那种一看到了别人的那种好像教育缺点东西的那个，就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很短，学任何东西我都希望能够接触到那个学科的本质，那个学科的本质一定是非常闪耀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人才是有滋养的，只学一个皮毛我觉得毫无意义。 你学画多少年？ 20年。 20年。 嗯， 你的学艺之路是一帆风顺吗？ 还算是一帆风顺吧，除了考中央美术学院复读了一年。 那不算是打击吗？ 也不算是打击，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本来准备的时间也少，你也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每年录取就是很少，它就是以精英教学为它的内核的，录取的人少，那我觉得我准备又不足，我要是考上了岂不是对那些真正用心的人很不公平。然后第二年又考，还有一个没考上是因为可能我不是很了解应试的那些方法，其实只要知道应试的方法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当我掌握应试的方法的时候，就像学习数理化一样背一大堆公式，一样是很痛苦的，所以我知道到底艺术真正快乐的那个部分在哪儿，因为我经历过不快乐的东西，像很多的我的成年人的朋友，他们小的时候一开始就被送去学素描了，素描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的观察方式，对于一个7、8岁的孩子这是非常艰难和不人道的，所以当他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已经扼杀了他们丰富的艺术的天赋了。我在这7天工作坊晚上跟我的学员聊天，还给他们看艺术片，我就是希望让他们看到艺术发展2000年了，从人类诞生起就陪伴人类一起探索自己是谁，探索自己和自然的关系，然后进入每一个时代都在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你们能看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呈现的不同的艺术形态，包括一个地方不同的时期的艺术形态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都知道那些东西都是非常扎实的，都在表达自己，都是有力量的，那你如何去比较哪个更好哪个不好呢？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 他们刚开始非常明确的以为会有固定的技术是人人都能掌握，人人必须要掌握的技术，然后只有一个标准，后来发现哇，真的艺术的历史简直太长了，原来真的是可以建构自己的体系的，就完全就打开了。 我发现你特别适合当老师，就是你会看一个问题，会看得很清晰，抓住它的要点，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分享，你愿意把你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告诉大家，而且感觉是没有保留的告诉你。 对啊，因为我的老师教我的老师以及那些去世的大师，他们在写东西，他们在做作品也是毫无保留的，人类能这么进步就是这样把好的东西一代一代相传， 我觉得你看到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那一部分。 那阴暗面是什么呢？ 你没有感受过阴暗面吗？ 比如 你的人生就这么一帆风顺，到看到的全是阳光晴天， 这可能是我的缺憾，看不到阴暗面。我也是觉得自己听到的不好的黑暗的所谓的黑暗的故事真的很少，但是我仔细想想那些所谓的黑暗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 美好的自然的愿望不被满足产生的扭曲而已。一旦你能把那个，你能抓到那个愿望，你能去满足它，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这个心态跟你常年学艺术搞艺术有关系吗？ 可能有吧，比较开阔。就是艺术它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学科，因为它接受人类一切情感，它不像心理学或者其他的还会分健康不健康，对或者错，艺术不分这个，艺术就是模糊道德判断，模糊规则，就是任何一个人的一动念，当他一动念了，我们就接受他，我们不去评判他，你是好不好，恶不恶，善不善，没有，他只是一个动念而已，去觉察他好了，然后想去分享，想去跟人说，就去跟人说。当能够做到这种宽容、接纳，我觉得很难有心理变态产生的。 他其实是最大的疗愈， 对，他很开阔，他接受你的任何一种表达，就像很多电影讲一些所谓主流观念认为不好的那种的，他都会以一种如事实所示，事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讲事实好了。其实人性是很丰富的，人性也是很复杂的，但是只要是不去抢劫别人的财产，不去伤害别人的肉身，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张一凡，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艺术家，作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因为受益于艺术滋养而潜心开发艺术教育课程，希望把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分享给更多的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一凡。 你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你很单纯？ 哦，是 太单纯了。 但是我从小到大的确都，我觉得接触的人都 挺好的，就是想一件事情都会从善意的角度出 发，理性乐观。我是一个理性乐观派，我觉得长远的看，不要只看眼前，长远的看，人类从吃块肉都难，到现在能有那么多种做法，人类会不断的往前走的，会不断的去谋取自己的幸福。所有的灾难也好，那是我们自己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去付出的代价，然后慢慢的吸取教训就好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单纯受到过伤害？ 哎呀，好像没有， 完全没有，周围都是一群。 我觉得伤害就是两种，第一种抢劫我的财产，第二种伤害我的身体。我觉得就这两种是伤害，其他我都不觉得是伤害。 就像我看你的那个音频课下面有人留言，他们会觉得啊，你说现在的艺术教育有这些不足那些不足，你推广你这个东西还不是为了挣钱。要我觉得这种评论其实蛮刺耳的。在你都不觉得是什么吗？ 我的确是一方面是为了赚钱，一方面也是为了分享好东西呀。我觉得人类能够，我觉得人类区别于动物就是人类能合作互益互惠，任何的交易就是不是被迫的交易都是我很欣赏的。 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你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我生造一个概念叫做艺术体，就是特别适合融入到艺术当中。可能有的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或者他接受度，他不像你这么透明。 那我觉得就是教育不足，我不觉得是人的问题，我不觉得是那个个人他的接受能力有问题，而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做艺术教育或者做艺术传播的做的方法还不够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能够放下偏见，放下头脑的武装，放下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放下这些东西，一旦他体验过看见一朵花慢慢的开，看到朝阳一点点起，他都会感觉到力量的。 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画画，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领悟到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能够感受到学画画一件东西带给你的那种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可能 那种震撼和感受。 对，而且我为什么能写这个课程，我觉得写得很好，是因为我接触了很长时间技术性的教育，就是那种没有情感的技术型的训练。的确我可能也有天赋，然后脑子也聪明，学得很快，但是我并没有在那样的艺术训练里面体验到这有什么好让我快乐的，除了给了我一些荣誉，我并没有觉得什么快乐。但是我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艺术会让我很快乐，大概就是大学三年级吧，我们当时有一个课题要去研究艺术家，我就去研究了世界上最火的、最有名、最有钱的这些艺术家，我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然后他们都在关注什么。结果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很勇敢，就是他们敢于说那些普通人不敢说的，比如说我喜欢钱，或者说我喜欢权力，或者说什么都行吧，就是肯定很多话是日常你不会放在台面上讲的，你就偷偷想想，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敢于说，他们也非常聪明的找到一个方式去告诉你我想表达什么，我是如何思考的，我如何思考财富，我如何思考死亡，我如何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意思的。每一个人都把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灌注在作品里，人一旦开始思考，开始觉察，这个人就活了，这个作品才有可能是独特的，才能是活的。我觉得大概就是从我做完那个课题之后，我也开始在作品里去表达，然后就觉得太快乐了。我教本科生的时候，一个大一的学生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的技术不够好，我觉得我可能画不好了。后来我就想，哇塞，这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这也太难了，这还技术不好。后来我就说，你到底你是要达芬奇的技术，你还是要梵高的技术，你还是伦勃朗技术，他们都是技术不一样的，我估计他们搁在一块儿，他们也是不觉得对方技术有啥好的，所以我觉得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出现了偏颇，我们的认知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能做成自己，做回自己，尊重自己，当我们通过能从自己这儿知道一个人的珍贵，我们才能知道另一个人的珍贵，然后我们通过倾听自己，我们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倾听别人，然后这个时候好的状态才会有，这个时候才是快乐的。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交流吗？不就是关系吗？就是我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你看我看你，你听我听你，然后我们觉得，哎，你说的很好，我很喜欢，或者你说的不对，我不认可，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人最快乐的。其实艺术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用其他的方法委婉的、曲折的或者直接的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 他通过他的画告诉了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他在传达什么样的情绪。 对， 在若干年之后，甚至是几百年之后，你站在他的这幅画面前的时候， 你不孤独， 你能感受到他的感受。 对，是的。 然后就是这种冥冥之中相通的这种感受， 是的，千古同情，你才觉得作为一个人类是很幸运的。 所以这是艺术最能疗愈人的地方。 对， 因为我听到你的课程里说，你在看梵高和伦勃朗的画的时候会流泪， 是 啊，就是这种感受。 是的，伦勃朗中年以前吧，都是很富有的，专业也好嘛，人也挺可爱的，当然大家都喜欢请他来给自己画画做生意嘛，然后后来之后，因为为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商业的这一条路可能没有之前那么顺畅，然后又加上自己喜欢买买买，买破产了，然后但是你看着他去描，看着自己的脸庞，敢于直视自己的苍老，敢于直视自己的不帅，或者消沉，的确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快乐的。人生有很多消沉的，失落的、孤独的那个际遇，不那么美好。有的时候看都不想看，但是敢于看就是足够有勇气的。伦勃朗就是这样的人。 那梵高呢？你怎么理解他？ 梵高就是。在他之前很长时间，艺术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到18世纪都是致力于再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要科学嘛，我们要再现它。但是从塞尚、梵高、高更他们开始把艺术表达重新变成艺术最重要的事情，表达我是谁，我自己。梵高的每一笔都是使尽了全身力气去画的，他的画里面不会像古典主义或者像一些画家有虚有实，有巧劲儿。 对， 梵高的画里面不是巧劲儿，都是每一笔就是他 每一个生命的律动， 整个人铺在画布上的感觉。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你能感觉到一个人全副身心向艺术去献祭，诚恳的把自己奉献出去，这也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你觉得当初学艺术学对了？ 是的，我是越来越热爱我的学科。我觉得它是真正少有的，没有哪个学科像艺术这样尊重你是谁，尊重你的思考，尊重你的感受，不强迫你去接受统一的东西，非常鼓励你去发明创造发现独特的东西。 那你现在的职业，一方面是作为艺术的创造者，职业画家， 对， 另一方面 教师， 对，是个老师。你觉得这两个身份对你而言都是什么样的？ 我以前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做一个艺术家，还是应该做一个艺术教育家？这其实也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嘛，感觉一个人好像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给我的一个束缚，就是我们的教育都是学科化的，把所有完整的东西都把它切碎了，这样好方便你学到了某一个零件的知识，你就好成为一个零件，随时可以替换。这是对于整个大机器的运作是非常好的，但是毕竟人不是一个零件呀。我不想定义我自己到底以后会是什么，艺术家也好，艺术教育家也好，我就喜欢做创作和教育这两件事，我觉得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我能力范围的最高点就可以了。 你当老师最有成就感的是在什么地方？ 让我的学生爱自己， 爱他们自己。 对，爱他们自己。 这不像是一个教画画的老师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些都是手段，我觉得人一生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爱自己和认识自己。艺术如果你想从事它你就去做，如果你想从事其他的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但是我觉得认识自己和爱自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你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想法？除了 下一步可能会写书，然后建构完整的一个教育的体系思考，然后继续做创作。 好，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很满意吗？就是你想象中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了多少？ 我觉得最好的样子就是当下的样子，我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我就尽量去做。希望，我希望这样，就像我曾经感谢我的老师，我所敬仰的那些艺术家，我感谢他们那样，也希望有一天会有很多人这样感谢我。 和一凡聊天，我惊讶于一个艺术家怎么可以像他这样看起来阳光得几乎透明。在我的理解中，没有敏感激烈甚至矛盾纠缠的情绪是很难有创作表达的冲动的。但当我看了他的画，我立刻知道阴暗的部分每个人都有，只是一凡的这部分在画中都释放掉了，像排毒一样。由此我也真正领会到他所说的艺术教育的精髓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一凡老师。艺术自有它一套方法和智慧，从以下四个方面帮助和影响人。第一，捍卫感官世界。没有哪个专业像艺术这样正当地珍视人的性情，允许人表达喜怒哀乐，允许人袒露内心，还鼓励以最个人的方式传达千古同情的感受。你看到了人们没看到的，你听到了人们没听到的，你激动于此，你的眼耳鼻舌身心意都被激活了。生命的意义不是成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经历和体验本身。在感官世界里，培养敏感的观察力，中正的感受力，强劲的思考力，使人成为感性理性兼备的人。第二，关注当下和日常。是不是从工作开始就过上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一张嘴就是计划、战略、展望，一动念就是振奋、紧张、刺激，很难安静地坐一会儿，放松就像是失败的前兆。艺术家不擅长这么生活，所以他们选择活在当下，关注一时一地的身心体验，